好啦，到今次咧，今年我哋咧又出咗本新书咯。 系啊， 今次呢个书名咧系写作手法认识锦囊。嗱，呢个贴近咗系应该系你改噶啦。 系啦，咁啊，我哋叫做夺星王者系列啦。咁系一个系列嚟嘅。咁啊，我哋第一炮咧就拣咗咧系写作手法认识锦囊啦。 系，不如讲下当时点解获咗出版社去邀请你写多一本著作嘅咧？ 啊，好啊，咁啊，或者好多学生咧，都会谂嘅，就系话啊，我将来咧有冇可能可以做到一个作家咧？ 呢个好多人嘅梦想嚟。 系啊，不如今日都又系咯吓，大揭秘咁样啦吓，讲一啲我哋课堂上都讲唔到俾学生听嘅嘢啦。 好啊。 咁其实咧，作为一个作家啦，咁其实有几种嘅。咁而家有一种咧，就系叫做自知作家啦。咁即系话啦，咁而家啲出版社咧，佢就会话啊，读者如果你本身咧系有啲嘅稿件啦，亦都有信心嘅，系觉得系大体嘅，你系可以咧去自知嘅。咁你如果自知咧就好贵嘅。嗱，原因喺边度咧？以前我哋嘅中文老师咧都有咁噶，佢哋话咧夹咗几个同学咧就出一本咧就自知嘅散文集。咁自知散文集咧，咁你只要喺坊间入面咧揾到一啲嘅出版机构啦，就专门做自知嘅。咁但系嗰种咧就真系还一个心愿嘅啫。因为咧，譬如你卖足晒所有嘅书咧，其实系会蚀钱噶。咁但系咧，你就会留一个名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如果你睇到嗰个出版社啦，咁係专门係做自知出版嘅话呢，你就大概知道嗰啲书呢都系咁嘅。咁但係呢，我哋又唔可以话嗰啲书呢系唔好嘅，只不过系话因为当时呢未必迎合到其他出版社嘅趋势啦。咁所以呢又会觉得个作品好想面世，咁所以呢就会有一个途径叫自知出版啦。咁呢种系第一种啦。咁第二种呢就 系 教科书嘅出版啦。咁教科书嗰种呢，咁通常就会系你本身可能是一个老师身份啦，或者你一开始毕业，你已经去到那个机构去做啦。咁其实大学都会系噶。咁以前洪 Sir 咧读中文系咧，咁都好多嘅教科书嘅机构咧，咁都揾我哋大学生系会帮手去出噶。咁其实当你慢慢去做啦，走入呢一个行业嘅时候咧，就会成为一个教科书嘅出版啦。咁你话系唔系叫做好叻咧？又唔可以咁讲嘅。我觉得系际遇啦。即系你咁啱啊！去咗嗰个出版社负责出阅读理解嘅，咁你就可能会成为一个阅读理解嘅一个天书啦。咁就系嗰啲大型嘅出版社，咁就会系咁样样去做法。咁第三种咧，就真系譬如你系而家个有经验嘅老师啦。咁而社会上面佢会认为，你嗰个经验咧系值得结集出嚟分享，咁就会邀请你去出书啦。咁我哋咧第一集咧，别以为多嘴就能夺星啦。咁啊，因为洪 Sir 自己是补习老师啦，都教了都八年以上咁样啦。咁啊，开始同学仔成绩又做得几好啦。咁啊，开始有啲出版社就开始问啦。啊，洪 Sir 可唔可以帮我哋咧谂一本书咧，系迎合到而家文凭试嘅咧？咁当日咧，我第一个谂法就系咧，啊，出一本书又要市场上冇嘅，咁我第一件事谂啦，咦？口语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冷门少少的书本啦。因为点解呢？好多时候我哋会找到有阅读理解啦、作文天书咁样啦。咁呢啲咧都好简单，好容易写到，因为好多人都会有佢个心得啦。头先我哋上一集讲啦，系嘛，都会有好多嘅作文嘅结集嘅心得啦。咁但系口语方面咧，就比较少老师会提出。因为好多时口语咧，好多老师就话啦，啊，要睇临场反应啊，睇当日个题目点样理解啊，咁好讲现场感觉嘅。咁但其实如果你谂真啲咧，其实唔系噶，好多嘢可以准备噶嘛。无论你观点嘅成熟度啦、合理程度啦、例子啦，同埋点样表达语气嘅技术咧，其实都系会有关系。所以当时咧，我就俾个意见，我就同出版商讲啦，我话喂，不如出本口语天书啊，咁其实都几好噶，同埋我可以结集到一啲咧就系学生说话嘅弊病，咁跟住咪可以做一个咧纠正，咁既能够又可以俾佢咧吓了解到自己嘅问题，又可以咧吓知道点样去讲先系正确咯，所以就出咗本口语嘅天书。咁试完就因为有呢一件事啦，咁第一年咧又好，又多谢学生支持啦，真系咁啊，好多学生就买咗我呢本书。 我见到啊，好多时都人手一本咧，攞去考试场地嗰度咪啊， 好开心噶，攞住本多嘴咁啊，大家都知系自己人咁样样啦。咁出版商咧今年咧又 contact 我啦，咁同埋阿宇欣老师啦 contact 埋你啦， 今次又 咁就系啦，咁就问咯，又系啦，记唔记得当时出版商点样问我哋啊？佢问我哋，佢话。阿洪 Sir 啊，宇欣老师，上一次咧，我系出咗口语天书啦。 如果今次咧再出本咧，要具话题嘅，咁你哋经验上面又觉得出啲咩嘢嘅书本咧，系最能够帮到我哋嘅学生咧、 我咁记得咧，嗰阵时我哋都谂咗好耐嘅个题材已定，因为最想咧都系唔单止系。出本書咁簡單嘅，我哋想係幫到同學仔去成績進步。咁當時就諗啦，究竟有邊個題材可以咧？出一本咁嘅著作咧？咁就當時我哋咧就界定咗係寫作手法嘅。其中一個元素就係因為見到同學仔咧對依一方面咧嘅知識仲係好似好混亂咁啊！大家可能會噏到嘅，有記敘手法啦，有抒情手法啊，有議論手法等等。但是仔细嚟讲，究竟入面分咗边几个类别呢？咁又提唔到出嚟。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正正是因为我哋考试成日都会出写作手法嘅，例如好似卷一阅读理解啊，每年咧总有差唔多六至十分啊嘅分数系考问我哋嘅写作手法。咁如果同学话，咦，我唔系好清楚，咁就白白嘥咗嗰六至十分嘅攞分机会噶啦。 系啊，所以当时咧好多出版商啦，佢会问我哋嘅时候咧，我第一件事我都系同阿语音老师谂法一样，就系话啦，其实好多学生咧。只要你踏入班房教书的时候，你问一个问题，其实你知道他懂不懂的了。当日好记得我都会或者都考一下我们听的听众。譬如很简单，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说本文用了什么的描写手法。其实如果你说中文根底好的同学，他即刻会想到两个先的，最基本的。但如果你现在发觉死了，我混淆，我真的不是很知道。那即是代表着你未必是不懂的，其实有结论。但是你不知道你学了那件事呢是描写手法。香港学生呢其实他是叻的，在我眼中。但是呢他们不知道自己这么叻。例如刚才我讲到说本文用了什么描写手法。最简单直接的答案就是直接描写，间接描写。但是呢你会发觉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答案呢都会你曾经见过。例如布宜法、定点描写法、动点描写法、动态描写、静态描写等等。很多白描细描。咁其实好多学生呢佢就会开始会混淆啦。咦，洪 Sir， 几时答边个啊？点解我呢问描写手法我答细描，我老师话唔得喎，但我又觉得佢系细描噶。咁但标准答我冇喎，咁老师又话唔俾得喇喎。咁久而久之就会发觉啦，有个混淆点啦。所以香港学生呢佢有几个嘅大嘅做错咗个点啦。其实就唔可以叫做错，而係话佢哋会俾人哋扣分。第一，他不知道哪一个是最正规最热门的答案。即是等于我们讲话修辞手法，我想这个容易啲大家界定的话题。例如我问你本文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我问你如果有两个答案给你选，你觉得哪个重要啲啦？比喻同埋叠字。 比喻咯。 梗是比喻啦，是不是？这个咁简单的问题我们会知道比喻重要啲。但是答叠字不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评分的时候他可以不给叠字的嘛。 是啊。 叠字的确是修辞手法。但是他会觉得死门中实有一个叠字的啦。这种不是重点。他可以不给的。这个这么简单的例子呢，大家就明白修辞手法都有分 大热门的同埋冷门的。咁我哋套用返，如果同學真係熟寫作手法嘅話呢，頭先我哋講描寫手法，譬如描寫手法比較熱門嘅就係、是、我哋講直接描寫、間接描寫啦，甚或至乎景物入面就係布宜、動點、定點啦。咁但係有啲冷門啲嘅，其實佢哋冇混淆嘅喎，都啱㗎嘛。例如你話白描法咁樣，咁但係呢一種其實偏偏都有㗎啦，基本上。 係啊。 又或者倒返轉講啦，動態靜態描寫，咩叫動態靜態描寫啊？一个人活动状态就叫动态描写，一个人静止状态，有一棵树静止状态就叫静态描写，咁实有噶啦，动静结合噶啦，实会。咁呢啲题目呢个答案咪会偏向比较无聊咯。咁呢种嘅答案咧，我哋又发觉就好少成为答案嘅。咁所以你谂下，我哋头先讲咁多嘅答案，香港学生真系唔识咩？佢唔系唔识，但佢唔知道边一个优先次序。所以我当时也都用这几个例子来解释给我们的出版商。我就说其实想想这件事，其实很多学生他懂，但他没有一个归纳点。所以我就选了就是写作手法应试感。就当中就介绍了哪些是热门，还记得我们本书写了哪几个大的题材。 有记叙手法啦， 描写手法啦，论说手法啦，说明手法，抒情手法，修辞手法， 好多， 甚至乎一啲咧好冷门嘅，可能系论证技巧啊，艺术手法啊，嗰啲好冷门嘅修辞手法，我哋都摆晒落去。咁其实就想做到一个效果啦，就系一本天书可以归纳晒考评局有机会出现嘅手法，继而学生知道边啲热门。边啲冷门就唔会话当日咧即场去俾人哋打突击，唔识得去做啦。所以当时咧就出咗呢一本啦，口语天书啊，写咗手法天书啦，就系写咗手法应试感落。我仲记得当时语文老师帮我哋编写咧，写嘅就系好处吓，每个手法 系嗰阵时咧就搜集好多资料啦，揾唔同嘅例子题材，再归纳翻个修辞嘅好处啊，或者该写作手法嘅好处，因为都发现咧，卷一嘅时候，佢唔单止会考问你嗰篇文章咧用咗边一种嘅写作手法，好多时咧都连埋个果效啊、作用啊、好处去问同学噶，咁我觉得，咦，既然呢一种嘅题型咧，你可以系准备定入去噶，直接如果你记晒入脑嘅时候，写翻出嚟就可以攞到分数啦。所以都帮同学咧做咗一个整理，等佢哋到时温起上嚟咧，亦都方便得多嘅。 同埋有冇谂过一样嘢咧？其实喺我哋过往读书咧，系从来冇一本咁样嘅书嘅， 好少啊！真系 你谂下，直情系冇啊，唔系少添啊，直情系冇啊。因为咧以前咧好多我哋会读26课嘅课文啊，纸类文章，咁嚟紧。文凭试又即将引入啦，引入翻一啲读本问答喺阅读理解度考啦。当时咧，其实因为我哋学嗰26课咧，其实不自觉就会充斥住有描写文啦、记叙文、议论文，所以变相咧，我哋出去写文章嘅时候，或者我出去答题目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知道有呢一堆嘅手法。咁但系去到今时嗰个文凭试啊 ，DSE。你会发觉是没有了这一堆的读本问答的，所以变相考评局就会喜欢出，而由于已经没有一个固定的手法，所以变相现在坊间的书是没有一本的书会专门探讨这件事，就算红常小小读书都没有这本书的。为什么突然讲这个话题呢？我话说我当日出完这本书，我有一个我当时的同学，他就跟我说，他说哇，洪伟权你真的好出这本书。我话点解啊？即系咁，我自己出咗唔觉噶嘛。佢话如果我细细个有读过呢本书啊，我就知道晒所有手法嘅概念，我就唔会唔识答嗰廿几课嗰啲嘅写作手法题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嘅，其实写作手法嘅题目咧，其实好多学生系可以温到。咁你谂下，而家我哋上次讲到话作文都话好多变化啦。咁唔好话其他综合能力又要即场临场反应，其实有啲乜嘢嘢系好得过我哋现场已经可以预先预备。繼而走入去市場是很穩陣地答到相關的題目，重要是每一年都有，所以呢當時就會選了這本寫了手法現時這樣啦，都介紹一本書啦。當時呢我們本書呢會有不同的大熱門的手法啦，分埋次序啦，有哪些重點最熱門的答案我們就放下去啦。好啦，跟住呢每一個呢我們會有個相關例子啦，咁同埋個好處。咁其實個概念做啲咩嘢呢？就是我哋問寫個手法嘅題目，通常問你本文用咗咩寫個手法，呢個第一層。第二層咧就會問大家呢個手法有咩效果。好啦，問完效果啦，通常閱讀理解就停喺呢一步。但我哋呢本書咧唔係淨係想去做閱讀理解，甚至乎係作文。作文如果我哋本身好認識咩叫做動點描寫法，咩叫做步儀，咩叫定點。如果有學生可以喺描寫文嗰度咧，係用到三合一嘅寫法，步儀、定點、動點。一流，但其实我哋教紧中文，阿语欣老师都会知道，其实唔难用嘅。如果我哋明白咗个原理咧，系几容易做到。但系你做到咧，嗰种效果、那个摄人嘅魅力咧，就好大嘅。所以呢一本书咧，就系想俾学生知道咧，唔同嘅手法系点样样嘅。而继而学生咧就要揾一种咧，佢哋自己好认识嘅手法，然之后就可以去应用。咁继而知道埋好处效果咧，就可以一书两用啦。阅读理解同埋作文都用，咁所以咧就有呢一本咧写作手法天书啦。当时啊，我哋做啊呢本书啊，记唔记得？哇，都好 呕心沥血啊！ 呕心沥血啦、啊，做咗几耐啊？做咗都成半年啊。 系啊系、啊。 半年不断筹备啊。我记得当时咧，我哋咁样分工啦。咁啊，洪 Sir 咧就负责去写下一啲嘅定义啦，同埋一啲嘅例子。 咁啊，语恩老师咧就负责咧系做一个好处嘅题目啦。咁当中有冇啲咩难忘事件啊？你自己？ 比较难忘咧系去到后期嘅制作，因为到后尾咧我哋要同designer 去倾下啦，究竟我哋嘅封面设计点样啦，或者书入边嘅用啲乜嘢嘅色调啊，当时都拣咗好耐嘅，有谂过系深紫色啦，或者系蓝色嘅系列啦，主要都想系清晰少少啲嘅颜色。咁入边咧发现咗一个趣事嘅，第一就系咧当时调。色嘅时候本身我哋睇出嚟嘅效果觉得几靓噶嘛， 系啊，浅紫色咁样。 系啦，但系原来咧，我哋试验印咗一个嘅 sample 出嚟，发现咧系啦，太浅色，后屘又要成 set 改晒嘅。 系啊，原来咧当时个印刷咧，嗱呢啲就真系咧每一行有佢嘅专业。 系啊系啊， 原来我哋真系唔知嘅，我哋开头咧调色就咁望，啊有个渐进色，几靓啊，吓有唔同嘅颜色，但系原来渐进色咧。当你大量印刷的时候咧，系有机会某啲机系做唔到嗰种渐进色噶，会变咗做白色噶，会甩晒嗰啲色。咁所以当时咧都好辛苦我哋嗰个影印部影印嘅同事啊，即系出版商入面影印嘅同事，佢帮我哋咧去睇翻啊，原来个色调咧唔可以咁样样，要调翻深。所以当时咧，我哋就要揾翻阿 designer 咧， 同埋后屘啲字型啊，啲又要再改过啦，都惊赶唔切喺书展之前出噶嗰阵时。都希望可以咧喺书展快啲俾同学咧可以去买到本书嚟睇啦。同埋呢方面咧，唔知道同学有冇留意啦？入边我哋加插咗好多自己 Q 版嘅公仔嘅，都系特登咧揾designer 帮我哋设计嘅。听翻啲风评咧，都觉得几似嘅个样。系啊，你觉得唔似你咩？你个反应好似话 可以咯，觉得始终我觉得。唔知咧，都唔 系 好似。 即系你觉得真人好睇啲嘅？ 应该真人好睇啲啩，估啦。 系咩？唔知其他吓同学仔觉得点咧？都几似噶，其实个公仔画得。 不过如果你讲我当时我自己比较深刻啦，其实就反而系个封面设计。 嗯， 因为当时咧就有两套嘅封面。 啊，系啊，系啊。 咁啊，一个咧就我哋今日出版呢一个啦，咁就系四个 嘅 大字，紫色底，咁就写作手法好大个字嘅， 好醒目嘅个字。 影视锦囊咁样样啦，就好明显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一个普通嘅画面啦，一个灯塔啦，咁啊就会写住一个写作手法咁， 多少少图画 嘅 个背景 就。咁啊，当时咧都考虑紧用边个啦。 两个都几靓噶，其实 坦白讲。咁啊，当时咧我自己嘅谂法咧就觉得，都系拣大字嗰个好啲。咁啊，点解咧？因为一望落去，写作手法咁啊好鲜明啦。咁啊，同埋第二样嘢咧，就当时都真系重本制作噶。 系啊。 咁啊， 烫金咁样 咯。系啊，当时同啲同学仔讲，我话嗱，红 Sir 真系不计成本噶啦，呢一拍真系咧印刷上面咧都宁愿贵少少啦，就印一个烫金封面。咁烫金封面咧个成本价又系会贵咗一折嘅。咁但系咧都系啦，希望个学生啊睇落去攞上手会中意咧。咁我哋就做咗呢个咧烫金嘅封面。咁啊，当时都好开心噶，因为呢一本书第一个馅好啦，吓个内容好啦，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封面设计啦，咁啊摆咗好多 心，好靓啦，好多人翻个回应翻嚟都话觉得本书设计得好靓，其实 系啊，同埋我收到好多同学仔咧，最开心最感动系咩咧？就系佢哋真系好认真去细读我入面嘅字啊。因为咧呢一本书咧，同出面嘅书或者你网上揾到嘅定义咧，其实我系修饰晒嘅。原因好简单，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咧，其实如果你哋本身去睇公共图书馆入面讲关于写作手法嘅书咧，你哋好自然会见到个定义好长嘅。咩好长呢？因为佢最专业个版本咧，其实就唔系咁简单嘅，好多嘅手法。例如我哋讲话白描同埋细描啦，咁啊传统大家去记咧，白描通常就系话冇用修辞手法啦，咁啊细描咧就叫做细致描写咁样嘅啫。咁但系咧，其实正规咧睇翻啲定义咧，佢哋唔系就咁样样写嘅。咁但系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多同学仔咧，佢去读书嘅时候咧，老师就会用一个咧叫简易记忆法啦。等你简单明咗先啦。咁但系其实正规嗰个唔系啊。咁而呢本书咧，我系将佢改写晒。咁啊改写做一个咧，就系学生会睇得明嘅。咁所以佢同一般你话坊间图书馆咧借到嗰种咧， 最紧要系个易读性好强咯，容易去理解啦。 系啦，所以当时咧最开心就系好多学生睇完之后咧，佢就话啊，我终于真系明白嗰个手法系啲咩嘢啦。甚至乎学校做卷咧，佢发觉咧做啲题目叻咗好多。咁、其实争好远噶， 争好远。 嗱，一本书我哋嘅写作手法啦，如果你拿捏得好咧，阅读理解你攞到十分，十分喺我哋文凭试争几多 grade 啊？三个 系啊， 系五星星同埋四嘅分别、 嗯。 你可以谂到，但系咧呢个写作手法咧。在中文叻的学生眼中呢，他是一分都不会被人扣的。很简单，你等于问一个老师，有多少老师会判断错到那个写作手法、因为这些客观的嘛，不是问你啊第九味是指啲什么东西，是不是啊搞切炸的含义，这些其实大家未必会知道、是不是啊、但到反转你说写作手法客观的嘛、所以变相如果写作手法做得好的学生呢，他们根本上不会被人扣分、先天性赢是三个 grade、怎会输呢，所以当社会上面成日针对住一啲好艰辛嘅题目啦，例如而家成日都会话啦，连个作者自己都做唔到嗰个阅读理解，咁你点做呢？好正常系、但考评局唔系叫你净系做嗰几题啊嘛，系咪啊？考评局系想要你哋系对比其他同学，系成为一个最高分学生啫嘛。咁要咁样比较底下，我哋又使乜将个焦点放喺一啲咁奇怪嘅题种度咧？反而系咪要回归翻系一啲我哋可以读到嘅，同埋正常可以准备温到嘅？所以就出咗咧写作手法应试感落啦。所以当时咧就捕捉呢一样嘢啦。啊，事后发觉好多学生咧买咗本书咧都好开心，因为咧佢哋开始发觉咧啊，原来呢根基咧佢打得好。就在考试和校内试里面进步神速、所以这个也很开心，人生出的另一本书呢其实反而效果是这样， 而且也很开心见到同学是拿着本书去温习，即是真的逐页逐页地去看，背一背的写作手法、等等的，帮到同学呢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来的。 咁啊，宇欣老师仲有冇啲咩嘢深刻嘅情节啊？当日喺书出呢本书嗰度， 最深刻咧都系成个筹备过程啦。我哋即系始终出一本书咧，都想系精益求精。 其实咧，好似歌手揀歌咁噶， 系啊， 你有冇发觉 啊？筛选咯。 当时我哋咧坐低倾咧，我哋真系谂，喂呢、這个摆唔摆落去咧？啊呢个又好深咁样样， 系 咁又唔知啱唔啱摆咁样样咧，都好似揀歌咁嘅。好似当时咧都有谂过咧，啊会唔会摆下一啲咧好冷门嘅，例如一啲艺术手法，即系咩叫艺术手法咧？嗱，咁我哋读古典诗词咧都会听过有豪放派啦，吓软弱派啦，咁甚至乎有啲嘅艺术字眼咧，可能叫清空苏雅。或者叫红运啊，吓淡薄啊，咁呢啲字眼系幽默讽刺啊。咁当时咧都有谂噶，啊放唔放落去好咧？如果放落去咧，又惊太深；唔放落去咧，咁考评局又真系可以出噶。 系 咁，所以到最后咧，我哋都拣咗啦，即系拣啲我哋觉得合理嘅，又觉得应该有机会出嘅，就会放咗落去做一个咧简单介绍啊。所以都几完整啊。当时咧最深刻都系咧去拣嗰啲嘅题材内容啦，同埋拣个例子啊。 系。 你有冇发觉咧？你当时拣例子都好头痛啊！ 系啊， 三个有三个例子，咁边个最好咧？ 系啊， 你当时点样拣啊？个原则？ 我原则都系要清晰易明啦，同埋可以系同学咧，系透过嗰个例子咧，系可以好灵活咁样去运用到出嚟嘅，识得去运用嗰个写作手法。 结果咧好开心啊！仲记唔记得？因为呢一本书咧，我哋出完啦，咁开头咧谂住就帮学生嘅啫，但系竟然咧。书展系睇中咗， 好开心啊！ 有冇印象啊？ 有呢 part， 不如我哋留翻下一节翻嚟讲啦。 讲少少预告俾我哋嘅读者听啦。 好， 当时呢一本书咧，我哋系俾书展拣咗入去咧，做一个咧新书发布会。 好多同学误会咧，系我哋自己拱之入去，其实唔系噶吓，系人哋去挑选我哋。 系啊，咁呢一个咧，点解会俾人哋拣咗落去咧？咁我哋就下一 part 翻嚟咧。话话俾大家听，我哋呢本书咧，哇，竟然可以引起个回响咧，系去到咁大，都真系几始料不及啊！ 好，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啦。 兜兜转转，怎么总要转？自我催逼，今天结束心愿。 人去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每晚你睡对小问八代 逢星期二、星期五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Andy 猛虎电台私人空间 ，IBHK。以下时段，香港网络广播电台 IPHK 第一台网络正经台以及 IP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两台同步。 不平，不明。 IP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十一点至十二点和你相约于洪门会。 好，欢迎大家又翻到嚟我哋咧第二 part 嘅红门会吓。咁呢一 part 咧，我哋承接上一节啦，我哋讲到就系我哋出咗本新书啦，就叫做《写作手法应试锦囊》，一个夺星王者系列啦。咁啊，当时咧出完之后咧，咁啊目标都只不过系想帮助学生咧去应文凭试啦。咁但系咧好开心，因为当时咧我哋出书咧就系大约系六月尾嗰阵时推出嘅，啱啱就系咧香港嘅书展啊。咁啊，2014年啦，咁啊就啱啱举办，咁啊好开心收到书展嘅邀请，咁啊将我哋嗰本书咧就放咗落去咧书展嘅摊位嗰度咧嚟去发售啦，咁啊作为一个首本嘅书，但系咧更开心嘅消息咧。就是新书的签名会啊！当时呢很多同学都可能会觉得很特别啦。咦，点解咁夸张嘅咧？会有个新书签名会呢？或者我哋解释先吓。 好啊。 一个作家啦，如果佢本身咧去翻自己个 counter 嗰度咧去签名就好正常嘅，好简单嘅。咁但系当时咧，我哋咧就好开心啊，好荣幸啦。咁系新啊书展入面，佢咧就揾咗一个咧签名区啊，系一个签名区，咁要攞筹噶，咁就会咧排当时个签名台咧就有六个啦。咁我哋嗰个 B 区咧就有三个，咁啊 A 区又有三个咁样样嘅。咁当时咧我哋就派落去其中一个签名嘅台嗰度啦。咁啊其中一张台就系我哋啦。咁当时咧都好荣幸噶，因为可以咧喺书展入面。邀请啦，我哋就喺嗰度搞个咧大型嘅签名会。宇欣老师有冇印象咧？当时佢邀请你嘅时候，你个心情系点样样啊？ 哇，好开心啦！因为冇谂过自己人生可以有一个签名会咧，感觉上好特别嘅呢个经历。 同埋个社会地位好似当堂高咗好多咁，系嘛？系咪？因为你会谂到咧，就系其实。有几多少人会真系会摆到一个咧签名会咧？又好震撼啊！呢件事，因为当时出本书，谂住补习名师咁啊，通常大家会谂啦，巴士广告啊咁样嘅啫。咁冇谂过咧原来喺书纸入面咧会有一个 counter， 佢会同你讲话洪 Sir 啊，我哋觉得咧都想帮你搞个签名会，咁因为都预期你本书应该会都卖得好，咁所以咧就当时就搞个签名会。记唔记得当日个情况啊？ 记得，同埋有个小插曲嘅，都同同学仔分享一下啦。咁签名会咧，出边咧就会有个blog 嘅，就会摆咗咧系嗰日几多点至几点啦，就会有边一个作家喺度推搞一个嘅签名会嘅。咁当时咧，咁啊写咗我啦，洪伟权老师啦，同埋靠空嘅名字上去嘅。但系洪伟权老师个名咧就出咗错嘅， 系啊， 佢变咗咧。 当日我睇到我呆咗， 我都呕个嘴嗰刻，谂下改唔改到嘅咧？ 我嗰心谂，哥系咪我嚟嘅？其实 佢变咗做朱伟权噶， 即系你冇理由个名字会写错 系 咪啊？ 写错一个姓氏啊，叫朱伟权，真系好笑嗰刻觉得。 当时我心谂，洪宇恩你又唔错，你咪朱宇恩系咪啊？你咪我净系想 人嘅问题。 我嗰刻我净系想将佢嗰个剪贴，我想攞咗呢个红字摆翻落我嗰度，跟住将我个朱字贴落你度。 可惜已经搣唔起噶啦。 唔起嗰张佢系本身数系黐住咗嗰张 嚟啊！有同学影咗张相过嚟俾我哋，咦？点解会变咗系朱伟权嘅咧？咁样 其实好难错嘅啫，个字系 啦， 我系中文名啊，敲空打落个英文都唔出奇啊！ 好彩嗰个 blog 都唔系话好大个嘅， 好彩唔系好明显， 即系好最明显嗰个签名会上边黐喺上面嗰个咧，个名字就冇错，都系叫洪伟权嘅嗰个。 系啊，所以当时一个小插曲啦，都几难忘噶，因为。你冇谂过一个大型书展机构咧，会本身错咗个咁特别嘅地方啦，人手有错啦，不过都冇乜所谓嘅， 系啊，几好笑咯， 几开心咯，几好笑咯，等等咁样样。当日咧签名咧，好记得嘅，都真系好开心。 嗯， 因为当时咧，第一就会有好多嘅人真系排队啦。 嗯， 因为咧嗰个书展区咧就唔同话我哋喺售卖部嗰度， 都几复杂噶，去个路线 复杂噶，因为第一又要去咗个 counter 度买书先啦。咁跟住買完書之後咧，要落去攞個籌， 嗯， 而個籌咧先至可以入到嚟呢個場區。咁當時第一件事都諗，哇，咁複雜，咁買咗本書已經好支持啦， 係啊係啊， 仲要係特登買本書，仲要喺嗰個時間集合入嚟，係 啊， 哇，都幾開心。 同埋要知道書展好多人噶嘛，仲有好多條路都唔知點樣封曬咧，所以要揾到嗰個位置都唔容易。 我好記得當時咧，我哋本書咧就擺喺一樓啦。咁啊，當時咧，再落翻嚟我哋個地下區咧，其實個路程都要大概十分鐘咁。 係啊，因為咧封咗好多路，同埋人太多。 係啊，所以當時我哋嘅簽名時間咧就一個鐘啦，咁就係半個鐘頭。 半個鐘好似 半個鐘頭。咁當時半個鐘頭咧，其實我哋點解頭先我叫一個鐘咧？因為原來咧有人已經係排緊隊啊。咁當日好記得咧，行到個台啦，咁啊見到自己咧人生一個嘅台啦嚇，簽名台有自己嘅樣啦，有自己本書啦，仲要見到有人排队， 其实都几惊讶嗰下。 系啊，因为 本身预咗好惊冇人嚟。实话实说 系咪啊？咁你唔知噶嘛？ 因为始终你唔系一个名作家嘛，你本身系教师嘅。 当日系星期一啊， 系 星期一啊， 系 平日啊。我哋当时系12:30啊，冇记错。 系 12:30朝头早， 系 咁边度会有人会喺嗰个时间出现买书咧？当时第一件事，咁你如果热门签名时间，梗系星期日啦， 系 咪星期六啦？咁当时我哋摆星期一，咁嗰阵时谂，哎呀，会唔会？冇人嘅咧，好开心、啊。 竟然咧，哇，好 surprise 真系，因为好多旧生咧，都翻嚟特登支持。 同埋最开心系现场有啲家长。系啊，佢哋系真系喺个 counter 嗰度见到本书，跟住知道有个签名会，落咗嚟排队。好记得当日咧，落到去画面咧描绘一下。我当日咧，入到去嗰个位置，心谂，12:30至1:00咁准时，会唔会有人呢一睇？哇！已經咧都成30-40人已經排咗隊，排隊喎係。咁未計當日咧時間進行當中有好多人咧慢慢嚟到啦，所以當日咧去到嗰個台嗰度咧見到啲支持者啦，咁啊都真係好開心， 好開心， 因為估唔到真係會喺嗰個時間會特登嚟呢一度，甚至乎我最開心係有個同學咧，佢係前幾日買咗，特登喺嗰日再翻嚟。 哇，真的很有心 啊。是啊，这个很开心啊。所以当时呢我们都拍了很多照片。 是啊。 那做一个个人签名会。甚至乎呢签呢我们要签都要加时、啊。 是啊。 有没有印象 被人赶走。 当时书展那个人都讲啊，他说其实呢我们就不可以加时的。加时呢罚钱的。不过即 是好像红馆那些、 啊、 加时。 加时罚钱的。那当时我们收到哇大早有整条队。因为其实签名呢你30分钟你其实。你好快簽完啦，係咪？一陣間簽完，佢都嗰、那個現場職員都講，佢話：哇，都估唔到話會簽到咁長啊！即係好少好少會咁樣樣。咁、所以當時咧，我都話啊，通用五分鐘啦，我盡快簽埋呢一堆啊。咁話好啦，五分鐘啦嚇，咁啊下次注意時間啊。咁我當時我希望下次啦，希望下次啦，下次啦，我好啊，下次實冇問題，唔使擔心。 希望有下次啊。好啦，我哋签完嗰个名字之后咧，就跟住我就上翻去嗰个卖书嘅 counter 啦。 系、 嗯。咁啊，当时咧带住一班同学仔啦，因为啲同学仔又签完名又搵我哋咯， 想佢倾下偈啊，合照啊 咁样。哇，跟住上到去上面咧。又見到一班同學啦， 係啦。 咁當時咧，直情係作家啦，因為我哋當時身份，我哋係作家啦。咁、我去到個 counter 嘅時候咧，好得意喎！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呢啲畫面啊、 嗯？ 當時咧，因為我哋都會有啲同事會幫我哋影翻相啦。咁、咧，哇！嗰刻好似明星咁啊，唔係講笑。因為啲買緊書嘅人咧，佢覺得好奇怪。点解攞住本书去影相嘅咧？咁梗系你喺，肯定系嗰个名人啦。 系啊系啊。 其实当时呢件事都几好笑噶，因为好多人会围观噶。佢、当时心谂：咦，点解你会攞住本书去影相嘅？咁你冇理由买咗本书就系影相咁搞笑噶。咁、即系你有个作家啦。跟、住有啲咧，现场嘅家长咧，佢真系走过嚟噶。佢会走过嚟问我噶，佢话：咦，啊后生仔啊，我后生啊嘛，因为个样后生仔，本书你出噶？我话系啊，佢话讲咩噶？我话讲写作手法噶，啊你个仔有冇读文凭试啊？佢话有啊，我话我有用喎、啊，买一本啦、啊，佢即刻买、啊，跟住佢仲过嚟讲 场， 系好捧场，真系好有效用噶，原来你现场出现，咁、跟住咧佢直情会话啊作家可唔可以帮我签个名啊，留个念啊，我好好好签， 但人哋唔知以为咧做妹， 系啊，唔知真以为做妹啊，因为好夸张啊， 系啊， 当时咧就算我哋出版， 不过证实系真嘅， 系啊，出版商咧当日嘅同事咧、都觉得好 O 嘴嘅件事，好得意。 唔系，你应该要提翻咧嗰日我哋新书推介会先至系更加深刻。 哇，嗰、那个仲夸张添，我哋就算头先讲嗰个签名会上去咋。都已經好多人咧係會即場去揾我哋簽名咁樣、哇！如果講到新書推介會咧，就仲震撼。呢、這個係點樣樣啊？ 嗱，今年咧我哋書展咧，佢就原來每一年都會揾一啲新書出嚟咧，去做一個評審嘅，就會揀其中可能十零本咁樣啦，就列為一個新書推介嘅書目。咁各自啦，佢都會安排一段時間係做一個作家可以。而喺嗰度咧，要同大家去分享翻个新书嘅内容啊、简介咁样，做咗一个新书嘅推介会。咁今年咧都好有幸啦，收到一个通知，就我哋本书咧就列入咗为今届书展嘅新书推介书目之一嘅。 知唔知有咩条件拣咗入去先？ 啊，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好开心咗个吓。 咁啊，不如我讲俾你听啦。 好啊。 咁當時咧，我哋呢一本書咧，點解會話好榮幸啦？甚至乎出版社咧都好驚訝，好開心。其實真係好開心，因為第一佢我哋一講緊新書啊，如果係書展入面一本新書嚟計，其實講緊係數千本啊。而數千本入面，佢只能夠會揀大概十零二十本，你係真係揾個場地。 个 作者搭好个台，然之后俾你去简介你本新书。咁、当时咧，就算系我哋个出版社啦，咁都好开心，因为佢当时净系得我哋呢一本，就拣咗落去。 系啦， 咁甚至乎直接讲咧，系可以出版社系一本都唔拣落去嘅。咁大把啦，当然就咁多个出版社。咁当时咧拣咗落去咧，仲开心一个消息系咩咧？就系、是、嗰一年嘅我哋系。代表住教育啦，可以讲就系、是、教育界入面咧，我哋系唯一一个补习老师系会有新书推介会，吓咁呢个其实系会开心系咩咧？就系、是第一就系、是、社会上面咧对我哋嘅形象啊、有阵时会成日觉得我哋补习老师咧吓净系教考试技巧啊，系、一个纯粹帮学生去门面功夫嘅嘢，咁、但系咧当时咧其实书展咁样拣咗我哋咧，其实一个认同咯吓、个认同就系咧，其实我哋都系。为紧教育界咧出紧一分力，咁、而我哋出呢本书咧，亦都系一种教科书嘅观念，但又唔系好正规嗰种教科书啦，系、一种咧叫参考书。咁而我呢本参考书咧，书展见到就系觉得啊，写作手法，咦呢本咧，当然佢哋都明白啦。头诶，我哋记得上一。我哋都讲过啦，呢本书系坊间从来未出现过，咁、所以佢就睇到咧，我哋呢本书有个咧独有性啦，于是咧就拣咗我哋去做一个新书推介会，话、当日咧盛况都空前， 系啊， 好记得 都系出乎预计， 系啊，当时咧我哋个位置咧就比往年咧就冇咁靓嘅， 都几偏僻噶， 往年咧佢就喺边度咧，就喺扶手电梯附近嘅。 咁即係话你有场馆与场馆之间、嗯、其实你会见到嘅 人流都多 嘅，例如 B 区、C 区、C 区、D 区，咁、嗯、你会见到嘅。我哋当日就唔系，我哋安排系一个咧系讲宗教区域嗰个位， 唔系同埋系近住嗰啲文具嗰啲嚟， 系啦文具铺。嗯、我当日好记得去到，我话咦。新书推介会个台去咗边度咧？咁好大型噶嘛，冇可能唔见咗噶。旧、啊、年都喺嗰个位置噶。跟住我打去问出版社的同事啦，我话喂，其实个新书推介会个区咧喺边度噶？我走十五分钟就到噶咯，已经去到场馆咯。佢话唔系喺人流最多嗰度咩？我话冇、啊， 即 系 佢都唔知道 消失咗、啊。咁、跟住咧，佢又问翻书展啦，佢、就话书展原来今年咧，因为人流太多啊。摆嗰个位摆唔到啊，太多人啊，所以咧就反而摆咗落去咧一个偏僻啲嘅位置。哎，咁当时第一件事心谂， 咁实少人啦， 实少人嚟啦，咁偏僻，连我自己作家都揾唔到个位，咁边个会揾到咧？当时好啦，好记得当时咧，我哋入到去啦，吓咁啊都几趣闻嘅。我哋上一本书嗰个咧。就是英文书来的。 是啊。 咁呢其实当然他揀得的本书梗是一流啦。不用说一定一流。是啊、但是是没有人听的。 有两个咯，坐在看报纸摊头那些咯。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啊余欣 第一我觉得是因为本书的种类是不是都是比较学术性的。 不是。 不是啊。 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当然因为你 未到场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因为全程讲英文、啊 哦、 全程讲英文，全部人买文具那些，那怎会知道你讲紧啲咩嘢咧？所以当时没有人听、啊、所以当时我第一个印象，嗱、你话开嗱 有好有不好嘅， 好就觉得应该会多人过去啦，系咪啊？ 唔会啦，唔会输啦，系咪先？实冇衰啦，点都唔会输俾佢啦。咁、但系咧，唔好嘅地方咧，就会谂，哦，会唔会因为真系咁偏僻咧、 嗯， 而冇人嚟咧？咁、当日咧，好开心啦，去到嗰个地方，准备 ready 去讲解一下自己本新书嘅特色咧。咁、当时都见到咧，有一班嘅旧同学仔咧、都已经嚟咗啦。咁系好开心嘅、因为事前系冇讲我听嘅。咁同埋我都只不过基本喺自己个 Facebook 嗰度讲。一句啫，就话、我哋有个新书推介会啊，咁样样。咁当然你去书展嘅网页上面，你会揾到我哋成个完整资料啦，即系冇呃人嘅呢啲就真系、会揾到个完整资料啦。咁当时都冇谂过咧，咁多人会去。最开心系咩咧？搭好个稿啦，咁、我啦，阿余欣老师啦，一齐喺台上面去分享个新书推介啦。开头咧，好记得嘅，凳咧就坐满晒嘅，咁、已经强心针啦。因为当时想会哇原来讲下讲下都几多人、啊。跟住呢好记得你有冇印象你描述一下唔好我自己讲啦。 有印象咁当时呢喺我哋讲嘅过程之中啦发现哇越来越多人涌埋嚟变咗係企喺我哋嗰个栏杆外面嘅位置呢都聚集唔少嘅家长啊同埋学生呢都过嚟听。跟住最特别就係呢我哋完咗个推介会啦讲完之后呢就有几个家长呢攞住你本书。过嚟咧就问你一啲嘅意见啦，同埋揾你签名，跟住我哋仲要俾人赶走添。嗰下 系啊，我讲翻开头中间个位置咧，应该我再讲呢件事俾阿余欣老师嚟听。其实当时咧，我哋讲到一开始咁啊，啱啱坐满晒啲人啦。咁跟住咧，我讲咗句，我就话今日咧，我呢本书咧系想讲死亡之卷。呢四个字好劲，死亡之卷。一讲死亡之卷咧，我又发觉好多人咧，真系啦，突然间驻足而望啊！点解咧？哦，原来你讲紧嘅系而家 DSE 热话，因为当时七月尾啦，正正就系文凭试啱啱放咗榜啦，啱啱放咗榜就好多家长嗱入得去书展嘅有识之士啊！所以当我讲到死亡之卷嘅时候咧，突然间好多人咧驻足而谈，哇！死亡之卷、有嘢听、啊。就行咗过嚟听嘅，咁所以当时咧最开心嘅就系突然间咧，由可能净系坐满嘅啫，都系围观到咩情况嗱？头先语音啊冇描述到啊，我想你好似你讲好啲啦，我讲好似好鬼夸张咁。 紧要啦，你讲 我讲埋啦，不如我谂嗰度过百人啊，一百人，真系围住嗰个位咧，系直情连文具铺啲人咧都望出嚟啊，好嬲啊！我见到个样，点解咧？ 冇人做生意， 你阻住佢度通道啊！啲人入唔到过嚟啊！喺嗰个位度，当时系咁样样，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啦。当时个情况，咁但系当时情况系会咁样样噶，好夸张，所以好开心。当时咧，原来我哋发嗰样嘢咧，你话香港嘅人唔关心考试制度咩？唔系、啊，好关心、啊。一讲死亡之卷。 由前一 part 嗰组系冇人嘅，好啦，到我哋嗰 part， 哇，百几人已经喺度听住个死亡之卷。咁啊，讲完啦，咁啊，好开心啦，啲家长啊，同埋学生啊，就真系攞住我本书啦，接翻头先你讲嗰样嘢啦。咁啊，攞住你本书咧，就过嚟问翻我，喂，洪 Sir。本书咧点样用啊？佢正有个家长同我讲，佢话佢真系咁样讲，好笑。佢同我讲话，洪 Sir， 我觉得你真系讲得好好啊。咁我当时 我听到， 喂，不如你讲啦，唔好我讲，好尴尬呢个。 佢个家长咧系以好崇拜嘅目光嚟望住阿洪 Sir 嘅。 系啦，你形容啊嘛，嗱，如果我形容咧， 好，我仔细啲，我再仔细少少， 几呕心， 佢眼系发光嘅。吓，发住光咁好崇拜望，咁样去望住洪 Sir 就话：啊，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我而家先知道咧，原来中文科系有咁多嘅技巧啊，同埋内容噶。跟住就要询问翻你嘅课程。 系啊， 佢话我想问咧，我想我个仔去保你啊，请问咧你系开边几间嘅分校噶？ 佢就好似系当时咧，佢嗰句佢话嗱，英皇我就知啦，咁但系洪 Sir 你喺边度教先？ 我就要去嗰间咁样。 我就话我区区都有噶。区区都有嘅咩？我话系啊，因为我哋做补习老师咧，每一区我哋都会去噶，九龙湾啊、北角啊、元朗啊、屯门，我话你都揾到噶啦。佢话唔得，我系要揾你、啊。咁跟住我就话，我其实区区都有噶，到时你睇翻洪伟权个名字，你就揾到我噶啦、 嗯。 因为佢话佢个仔仔咧就读中六， 嗯、 就勤力嘅，但系咧就冇方法。咁、 嗯、 所以佢就话啦，听完洪 Sir 你咁讲咧，我觉得有啲方法，跟住就即刻就买埋我本书啦，咁啊签埋名啦。 嗰阵时系冇得买噶，因为咧嗰个摊位我哋净系做新书推介咧，所以唔俾喺嗰度售卖。 所以当时咧直情啊， 变咗咧拉大队咁样啦，最尾个情况、 啊 嗯， 拉大队之前啊，系个家长攞住本书过嚟签名啊， 嗯嗯， 现场职员话唔可以签啊， 系啊系、啊， 你知点解啊？ 话嗰度唔系签名区啊嘛， 唔止啊。 系咩？ 唔止啊！佢潜台词系咩咧？因为你竟然可以喺嗰度做签名会，你做一个个人 show 啊， 哦、 所以会有影衬啊，唔俾啊，所以唔系话唔俾即唔系就唔俾签嘅原因啊。佢系当时系话咧，第一呢一个咧系推介会啫，你只能够推介， 系啦， 不能够做其他销售啊，不能够做其他，所以人哋签名都唔准签，直情系即刻 stop 你啊，签、都唔俾签啊，系、啊，所以其实就。开心啦，就系呢一样嘢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拉大队啦。我话啊，签名唔紧要，我哋去翻我哋 counter 度签啦。咁跟住好开心啊，即系带住咧，哇，成好似50个人跟住我哋行咁样样咧，好夸张。咁去到咧啊，就去到个 counter 啦。咁啊，真系咧现场嘅人啦，啊影相啦，咁等等，就真系好似我哋头先前半节咁讲啦。哇，即系突然间咧，好似哇，好多人都好慕名啦。哇，咩人嚟噶？无啦啦喺度签名咧。咁甚至乎系现场啲出版社。同事都觉得、哇，是不是做妹的？ 是啊，真的因为太像了。 有没有那么夸张啊？ 大家跟着你这样走呢，那一刻觉不觉得自己像明星先？讲真， 讲真，那一刻呢就限于都不觉得是的。哦、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灯光啦，还有很多旁观的人望着你呢，你觉得就像作家咯，真的。即系一个可能知名，可能陶杰咁样样，哇咁样样，行出嚟咁样样嘅感觉咯，嗰刻就，因为同埋最开心系咧，好多家长啦，即系抢买，咁甚至乎咧系买到一个地步咧。 我哋冇咗啦，系啊，最后手上面拎咗最后四本咯，我见到书展摊位嘅售卖人员， 寫最后四本，咁啊卖完就冇啦， 系啦， 咁甚至乎真系咧去到下昼啊。咁当日好记得咧，书商都打个电话嚟同我讲，佢话洪 Sir 你本书卖晒， 系啊，都冇预计过，从来都系啊。 我哋你可以谂下咧，真系嘅，即系呢个系最始料不及啊。因为咧，我哋正常预嘅份量咧咁多日，咁梗系遇到一个过往经验啦，出版商。咁但系佢预咧，佢以为呢个数已经好够噶啦，一定得啦。点知去到咧，当日好多人摸门订、 啊， 买唔到啊！咁啊，好开心啦，甚至乎直情我哋啊，不过当时佢又冇写到。其实咧，当时咧佢应该要写埋就系要去其他嘅吓、三联啊、商务碰碰运气系嘛，碰碰运气。因为真系当时我哋卖晒，好多人好失望啊！好记得当日， 啊、 因为书展我有做优惠价啦，咁、又唔系平好多嘅啫，都系讲九折到嘅啫，八折九折。咁、但系好开心啊，当时卖得晒啦。咁啊，最开心都系啦，唔系话就咁卖到本书，而系话啊呢本书。原来真的很多学生会知道是对他们有用。 然之后佢哋真係攞返去买啦，同埋真係去睇呢，咁其实嗰样嘢係最开心啦，真係买好晒成本书。咁所以呢而家呢跟住最开心喎，咁啱啱买完啦，八月九月呢全线啊商务同埋大众都买唔到㗎。跟住今日啦，琴日啦，我咧就去咗嗰啲书店去睇啦，终于翻货啦啊！所以咧，如果你当时真系买唔到咧，而家啊唔使碰运气啊，而家有啦吓，系啊，快啲真系要去买啦！呢本书好有用一本书，当时好开心啦，因为买得晒本书啦吓，其实系好少可啊。阿玉欣，你人生呢一本书啦，可以买得晒，有咩感觉啊？ 好开心啦，梗系，同埋真系冇预计过嘅，同埋系一个。成功感好强，满足感。 因为呢其实、你去书展去买书，咁好多时候有啲叫重点书推介、但其实好少会去到话买唔到噶嘛。 同埋你 系 一本参考书， 是 即系你唔 系 娱乐嗰啲小说、 爱情啊、言情小说嗰类、所以当时咧、就连出版商啊。他自己都覺得很驚訝， 始料不及啦。 係啊，他會想嚇點解會咁誇張嘅咧？賣得曬嘅咧？因為其實好少會話，因為我哋通常預得多啲噶嘛，按過往經驗。所以希望咧，如果我哋下一年咧啊，唔知道又會唔會可以再出一本？ 希望啦，都籌備一下。 咁啊，到時如果同學咧或者聽眾咧都諗到啲 idea 咧。都可以俾我哋、因为咧，我哋都而家筹备紧出啲咩嘢咧，咁梗系绝密啦。咁、到时我有机会再话俾你听。而家香港学生有啲咩嘢再可以学又再加强咧？咁你留意我下一本嘅夺星王者系列咧，你就应该会知道我哋要想出啲咩嘢类型嘅书籍啦。喂，总结一下当时我哋去完个新书推介会啦，同埋签名会啦，真系可以两样嘢同一时间俾书展去、支持啦，同埋认同我哋嗰个书本。咁揀咗做好书推介啦，咁展望啦，你又有啲咩嘢嘅心路呢？会觉得啊出书啦会有啲咩嘢嘅观念，想再做啲咩嘢呢？ 我想再出系其他类型嘅书籍，都系以中文科嘅题材为主嘅，主要都系切合返我哋工作啦，想帮到学生呢继续成绩可以攞到进步嘅。 系啊，不过阿玉欣老师你真金啊不怕红炉火啦，咁啊到时应该又揾你呢继续呢又做一个呢新书推介。 希望啦。 系啊，咁、到 时 希 望 可以帮到呢唔同嘅莘莘学子啦。本书都真系开心嘅，因为、一个 同埋都发现出一本书的确唔系咁简单，要多得好多唔同嘅人去帮忙啦，即系唔单止作者自己要搜集资料啊，撰写嘅过程之中，同埋都要多谢可能 designer 啊，同埋唔同嘅印刷商嘅配合啦，帮我哋完成咗呢个呕心沥血嘅作品啦。 系啊，所以咧一本书咧出咧，其实真系我哋望就可能一本嘅书，但系其实真系当中做咧，净系我哋写作都已经要半年筹备半年时间，咁再加后期排版啊、校对啊等等专业嘅功夫咧，其实一本书做出嚟都几难。所以其实我哋每个人做每一件事都系啦，吓一定要尽心去做啦，好唔好？ 好啊， 咁今日我哋新书之路啊，作家之路讲到咁多啦，下一集翻嚟咧，我哋贯彻红门会宗旨啦，咁啊，讲下啲文化、语言嘅趣谈噶啦，好唔好啊？喂，咁啊，约定大家咯，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听咯，好啦，拜 拜。 拜 拜。 一间间世上几多间像破庙，一朵朵紫菜几多现在闪耀。一一的想起，几多的旧记忆未真掉。一天天开始，几多日后揭晓，一息间分开，从来并没先兆。本本是个小说，长长最真，谁能预料？或者。所有的奥秘已经写了，地有天，月有星，然后眼泪就有欢笑。缘和份碰着了，又匆匆失了，红楼梦过后应该醒了，也许再过一秒，错过的一切。通通得到了，离和合接受了。 会